街惊鸿岛。惊鸿岛是18世纪到19世纪我国著名画街，是当时封建国家的中央官厅图画署画员。他从小就善于画画。金乐城综合大学历史系教师江明熙说， 김홍도는재능있는사실지화가의한사람으로역사에남아있습니다 金鸿道作为一名才华出众的现实主义画家而记载于史册。他的画作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朴素真实，栩栩如生，很好地反映人民的劳作情形，而且生动地讽刺游手好闲的封建官吏和封建地主的贪图安逸、腐败透顶的生活。他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，从不同角度上如实地描画出他们的生活，因此他的画作给人以亲近感。金鸿道带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，创作了真实地反映他们不同生活的许多风俗画，摔跤图、野将图、盖房图、私塾等是他的代表作。虽然个个都是小幅图，但每个作品都把画中人物的身份、职业、年龄和性格，以及他们的内心境界描绘得生动逼真。金鸿道还以精炼红丽的手法留下了山水画杰作。渡船等他的山水画都反映出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浓厚的乡土情绪。金鸿道不仅创作了风俗画和山水画，还创作了肖像、版画、宗教画等绘画所有种类的很多杰作。金鸿道是我国绘画史上中世纪最著名的画家，他的每一个遗作都成为我们民族绘画的宝贵财宝。Thank you.